继怀柔区建成全市首个冰壶馆之后，在北二环边上的地坛体育中心里，全市第二个中心城区首个冰壶馆正在抓紧施工，今年六月份将投入使用。据了解，冰壶运动被称为9岁到99岁的运动，生手5分钟就可以学会，但是如果想成为高手，却值得花一生的时间去练习。目前东城区依托55中学和10家小学分校，已经组建了4支冰壶队，队员在70人左右。今后东城区将依托地坛冰壶运动中心，在中小学的学生中逐渐推广普及冰壶运动。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3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另外，我们将在第三时间段连线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那么，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先给大家打声招呼吧。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责人王悦，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的副书记李超，李书记您好。 听众朋友好。 中国传媒大学的招生宣传科科长刘佳楠，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责人王悦和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副书记李超两位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北语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哈。今年北京语言大学在京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概分为几个批次呢？ 北语这几年在北京招生的这个规模和政策基本比较稳定，那么我们今年在京招生人数呢还是维持在100人左右。那么2018年呢，我们在京招生的批次呢包括艺术类、自主招生、提前批和本科一批。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呢是我们这个提前批次不需要校考，投放的也都是我们这个优势特色的这个外语类专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小语种和翻译以外的，包括英语啊，我们的这个对外汉语、计算机和这个金融等这个非外语类专业吧，都投放在本科一批次招生。然后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这个本科一批次呢做了一个这个改革，我们今年实行的这个计算机大类的一个招生。一方面呢也是学校这个前期的这个研究和论证吧，针对咱们现在这个宽口径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的需求。另外也是以这个语言智能为特色，结合学校在语言教学与研究计算机科学，特别是这个语言信息处理两方面的优势吧，着力培养这个特色的复合型人才。另外我们今年还新增设了一个这个财务管理专业，是依托我们商学院这个外语加专业的培养特色，也是计划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的这样一个财务管理的专门人才。 刚才您提到了今年实施计算机的大类招生，那么今年信息科技学院副书记李超李书记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有请出李书记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哈。为什么在今年实行了这样的一个大类招生呢？ 大家好。实际上这个大类招生呢是我们想这个突出学院特色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相对来说呢它是一个年轻的学院，但是成立呢也30多年了。2000年成立的这个计算机系，前身呢是1987年成立的这个中国第一个以中文信息处理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这么一个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现在呢发展到这个1院3系4所一中心这么一个格局。在北语这么一个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个小联合国里头开这么一个计算机系，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比如说哪些？ 现在比如说我们应该统计到183个国家的学生在我们这儿学习。那在这个校园里这个多国别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对于一个人的见识视野还有胸怀，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另外呢就拿英语来讲，我们计算机类的学生可以像外语类的学生一样考专4专8。近年来我们学院这个专八的通过率超过了7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拿你的计算机去就业，也同样可以拿你的语言就是英语去就业。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我觉得对一个人是很好的。 今年我们这个大类呢叫计算机大类，下设四个方向。简单来说呢，就是原有最开始的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媒体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呢，新增了一个设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下的语言智能与技术实验班。那这个大类呢，我想这个很多学校也都在做，对于考生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一个志愿，四个选项，减少了考生的这种盲目性。另外呢，我们在大一的时候不分专业，在学习过程当中呢，让学生自己找到自己真正想学的方向和专业。大一的时候我们开设通识课，宽基础，工科和文科的这种博雅教育，对于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打好了基础之后呢，未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工作都是有利的。大二的时候呢，我们实行这个双向选择制，分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充分尊重学生的这个专业意愿。特色呢，总体上来说就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上呢，突出语言能力的培养，还有语言信息处理这么一个学科特色。 那么具体到专业上咱们还有哪些特色呢？ 好，那我就给这个考生和家长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四个方向的一个特点。简短来说呢，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系，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和这个语言信息处理还有英语这么一个学科的交叉。信息管理这个专业呢，是信息大数据和管理科学的一个交叉。数字媒体呢，是计算机和数字媒体艺术还有文化创意这三个方向的交叉。这个新开办的这个语言智能与技术的实验班呢，是计算机加人工智能加语言学这么一个工科和文科之间的一个大交叉。 也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分流了， 是 吗？ 是的。 那么具体学完了这些专业四年之后毕业的一个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语言智能和技术呢，属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大家知道这个人工智能是国家现在非常重视的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细心的家长和考生都看到了，昨天教育部还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这么一个通知，要求各个高校要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交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从市场的需求上来看呢，语言信息处理、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特色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旺盛的。有这个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工智能的人才缺口超过了500万。这其中呢，这个语言智能类的人才更是急缺的人才。这一点从我们学院这些年来的这个学生就业情况就能看得出来。经常有企业来我们学院提前来预定这个毕业生。 我们接下来走进中国传媒大学，邀请出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宣传科科长刘佳楠。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哈在京的一个招生情况吧。 2018年呢，我们学校的在普通类呢和在北京的招生政策和规模基本上是与2017年保持不变的。17年我们在北京的实际录取是239人，其中艺术类是139人，自主招生15人，提前批的非通用语最终是录取了9人，普通类70人，中外合作办学的普通类本科也录取了6人。这里边呢，艺术类本科和自主招生是不做分省计划化的，所以招生最后的规模不受限于我刚刚汇报的这个人数，但是普通类和提前批的那个小语种基本上是和去年人数保持持平的。 那么今年在招生专业方面咱们有哪些变化呢？ 目前呢，学校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预计会在北京进行招生。除此之外呢，因为学校新闻传播学科和戏剧影视学科进入了双一流，所以学校也想在普通本科专业投放一些其他的专业，适合顺应现在的这个形势。但是具体的专业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还在做继续在做一些协调工作。我们最后的结果要以学校公布出来的结果为准。 今年新增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已经能够确定下来的哈。 没错。 目前这个专业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是这样，在15年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说明呢意味着这个中国的大数据发展迎来了顶层设计啊，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中国传媒大学呢作为信息传播领域的知名学府，学校呢也是从12年就开始布局大数据了。在14年的时候我们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方向开始了本科招生，着重培养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方向的人才，服务于国家传媒大数据发展的战略需要，着眼于融媒体时代传媒特色的大数据人才的培养需求。经过这四年的发展呢，这个专业方向正式成为了一个这个专业啊，从大数据技术的课程体系啊，大数据的数据数理基础、算法基础和项目实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来进行招生了。 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呢？ 今年在录取原则方面会进行一个略微的调整啊。在实考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录取政策性加分的考生。如果考生都没有政策性加分呢，文科考生会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综合来进行排队。那理科的考生是按照数学、语文、外语综合的这个成绩来进行排队。 每个专业之间有专业级差吗？ 专业级差是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之间分别是2分，后面就没有了。 好，那这一时间段也再次感谢刘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西安交通大学，电话连线西安交通大学。有请出西安交通大学招办副主任、北京招生组负责人吴梦秋。吴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说到交通大学，考生可能首先想到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还有西安交通大学。这三所学校可能北京的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容易混淆哈，到底我该报考哪一所交通大学呢？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西安交通大学相比其他的两所高校，我们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呢？ 它是具有独特的那个办学实力的。它既是211的首批7所院校之一，也是985的首批9所院校之一，同时也是双一流建设的 A 类重点高校这个之一。那么它呢本身是具有一个明显的理工特色，但是它也涵盖了理工、医、经管、文法、哲、教育和艺术等10个学科门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其实就是去年12月刚刚公布的这个第4轮学科评估结果，交大有那个包括动力工程及热物理和那个电气工程等在内的14个学科进入了 A 类，这也说明了西安交通大学办学的整体实力。另外一个需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可能比较特别的，就是2016年的4月份，西安交大的管理学院成为国内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荣获 QSSDAS 国际商学院5星级认证的中国商学院。 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一个在京招生计划的情况吧，有变化吗？ 目前来看，就西安交大2018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应该也是与往年是基本持平的，应该是在45个人的样子。但是如果升学质量好的话，我们会适当增加。你比方说2017年，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录了53个人。2016年我们也录了51个人，其实那2年的计划都是45个人。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基本上每年都在10%左右的那个幅度的提升。 好，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这个大类招生了哈。那么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全面的推进大类招生，而且我注意到今年全校的专业将整合为7+7的一个专业模式进行招生。请吴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种7+7的模式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呢？ 其实这种模式，首先它的最初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有利于呢是有利于考生方面，两个促进呢是促进大学办学的本身。大一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暑假之前分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录取分数和录取排名情况吧。有什么变化吗？ 录取分数和排名，就从近3年的数据来看啊，其实我搞招生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分数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位置。那么从前3年2015、2016、2017、2023年来看，西安交通大学的位置，最低分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在2600到2900的样子，然后最高分呢，基本上就是在1000到1300的样子。所以说，如果刚才说的是理科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理科，如果你的位置在3000以内，基本上就可以报考西安交通大学。当然，如果你到了2700以内，相对来说应该是更加的保险。对于文科来说呢，因为我们在北京的计划比较少，只有6个，当然今年会不会增加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啊。就是2017年西安交通大学在北京的最低分是611，位次呢是1150， 最高分呢是618，位次呢是920。当然这个只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因为计划比较少，它会有一定的波动。 请吴主任再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好吗？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2982668320，02982668320。 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吴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介绍，谢谢您。 嗯，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出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责人王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有关于招生联系电话以及咱们这个校园开放日的情况。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010-8230-3943。 嗯， 另外我们有一个官方的 QQ 群，群号是431-548-361。那么4月14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全天，我们在学校内会组织招生宣传的活动，届时我们招办和各个学院的老师都会在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到北语来，也预祝大家一切顺利，梦想成真。 我们再次邀请出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佳楠老师。我们刚才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家长还问到了近几年哈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的分数线和录取排名。 那么我们在北京的文科呢基本是在重点线上70分左右，录取排名呢是在750名左右，理科呢是在重点线上90分到100分，最低排名是3500名左右。 嗯，好，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联系方式。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010-6577-9256，010-6577-9370。考生和家长也可以关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最后欢迎大家投身传媒事业，成就人生梦想，报考中国传媒大学。 好，谢谢，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AM1026 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